你们能制造研究型机器人？不，是某些人类做的，只要将创造的能力、右脑的功能赋予机器人。人类真的是什么都敢干，我们现在自己还不需要生产研究型机器人，一有这些对付人类足够了。 KD 一边听一边狠狠地咬着牙，告诉我要怎样，要怎样才能对付那样的东西，像山一样大的炮台。我不知道，别问我，你就是拆了我，检索我的记忆芯片也是什么都找不到。哎，事先声明啊，那个大家伙不是我弄出来的。好了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那我就准备走了。下次如果还能碰到，请客气点，你真给人类中的好人丢脸。等等， KD 喊道，棕发青年刚迈出的脚步停了下来。干啥呀？你没杀过人？ 杀过， 但是不多，而且自从遇到一些很好的人类之后，我的系统中就没有出现过杀人信号的冲动。我现在更愿意与人类交流，观察他们，思考问题，这很有趣。不说话，我的回答让你满意了？好，那后会有期。破斗篷旋转而起，棕发青年调准方向，朝着东边的大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。 KD 的回路黯然起来，手中的刀刃渐渐褪去红光，垂在地上许久。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呢？驾驶室内， KD 怀着不安的心情述说完奇异的机器人 SCR 的事。艾利克惊奇不已，对 AI 的奇妙竟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，追问个不停。 KD 想试着解答，但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回答出脱离控制自我演变的事物。时间越久，不可知性似乎就越多。思到深处已无暇处理艾利克的问题，他只得拍拍艾利克的脑袋让他不要激动，话头一转，这个城市里应该有避难所吧。松花已稍微走出自责和痛苦的低谷，此刻冷静了不少，略显清瘦，这好像是一种视觉错觉。看来人的精神状态能影响人的外貌和他人的观察感受。 KD 一语点醒了他，他开始追思保存在神经元中的记忆。有，我未出生时就有一山体建造，入口在城区下部，里面铺设着可以抵抗核打击的金属千层，对空导弹防卫线建成后就荒废了，应该还在。看来这是最后的希望了，有没有详细位置？苏哈仿佛恢复了所有精力，右手搭在额头遮住透过球窗的日光，紧张地观察远方。大地上已不见任何熟悉的标志，他眼神的坚定却没有减少。他双脚走动起来，瞭望他处的情况。此刻只能借着依稀可辨的山坡起伏角度以及指南针来进行判断。不好找，都变样了，一边看一边还要忍受故乡这副样子给自己带来的精神痛苦。 KD 默默地想。盘坐在毛毯上的红发男脑袋跟着苏哈的脚步移动，有时候转到极限无法再扭动半分，就起身调整一下身子，再继续跟着转。去那里，他指着一个方向。降落的灰尘还未散尽，苏哈第一个跳下来，勉强冷静地查看地面、建筑碎片，或者更应该叫碎渣，与灰烬和杂屑搅混在一起。他时不时用手指扒开，好一会儿才起身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门结实吗？ 会不会被 KD 走过来问。 不可能，很厚重，几十个人都挪不开，连导弹都炸不透，只能靠液压推合。 高处地表？ 不，倾斜贴着地面，像九窖入口，所以被灰尘埋住之后就不好找了。 这样大海捞针的找不行，得想想别的办法。 KD 走到飞船旁，盯着穹顶型舷窗思索。 防和打击。苏华小姐，除了避难所，其他地方也有千层覆盖吗？ 没有，防空网很有效，我们从未受过小型核武器轰炸，所以应该只对避难所加装了。 我制造一台射线仪，原料就先从这家伙身上拆吧。 KDA 指了指身后的载具，你要透射整座山体？ 苏哈有点惊异。 KDA 没说什么，点着头走回船内。一个多小时后，驾驶舱的地板上已大大小小的摆满了零件，成千上万，整齐有序。他灵巧地在这些物件的缝隙当中移动取舍，渐渐地组装起来。三人自觉地离开，将空间腾让出来，一边在外边等候，一边担心事成之后还能不能把这些零件组装回去。 可以了， 从升降梯圆孔上传来的声音。 需要帮忙吗？ 艾里克第一个跑出去冲着里面喊。 不用，等一下，这东西有点大。 话音未落，艾里克急忙向后退，走下升降梯板，从一米直径的孔洞内探出一根半米粗的圆柱体，周围绑着一圈圈电缆和不知名的机械，咚的轻撞倒落在升降台的底板上，竟然有两米长。 KTA 紧随其后一跃而下，弯腰毫不费力地将它扛起来，头也不回地朝山顶走去。 你们上船别出来，射线有害，飞船能隔离辐射。 凯文，我的机甲也可以，让我帮。 不，谢谢，听我的。 三个人只得回到机舱，地板上整洁如新，竟没有多余的零件留下。 KDA 的部件选择精准无比，苏哈正惊奇着，突然感到一种作为人类的无力。光是靠学习积累下来的文明九牛一毛，但是却已能消耗人一生的光阴，还要对抗不时出现的遗忘与生疏。而他上山的路深一脚浅一脚，时不时的能看到半掩的骨架和腐烂已化作干尸的人。 KDA 让视线避开，耳旁却传来鞋底擦断骨骼的声响。 人类的生命难道就这么脆弱吗？ 他忍耐着，直到将圆柱体伫立在山顶正中的弹坑内。 KDA 将右手五指插入圆柱体上事先准备好的孔洞里，缓缓地通入热气流，机构内传出轰鸣声。他左手在柱体的控制面板上操作起来，在人眼看不到的地方，因原子激发而产生的高频电磁震荡波通过圆柱体底部斜射入大地，将整座山体包拢。 KDA 观察着环绕圆柱体中的一圈红豆大小的灯，直到每一个都点亮。 好，扫描完成了，接下来回去处理数据。 五指拔出，向西伯利亚的工人扛着伐好的原木，他顺着原路返回。拆卸比安装快了不少，重启飞船系统，将圆柱体的数据芯片插入，伴着渐渐暗下去的弯顶，地形图的光激射而出。 凯文，你不仅懂机电，还熟知信息与代码，真是个天才。 苏哈小姐，是有科技芯片帮忙。他指指自己左前额， 天才是指属于不依靠科技的人类的荣耀。 好了，来了。隆起的整个山体之下，出现一个并不庞大的黑色区域，射线在那里被吸收殆尽。 就是这里，苏哈指着，放大，你应该能够看到一段狭长的黑道，就是入口。 KDA 应声操作起来，半空中的影像在扩大，却意想不到地出现了。无数人体的骨架如 X 光片般破碎扭曲散落，埋在灰尘岩石和弹片碎屑之下，洋洋洒洒地散满了整座山，经过透射扫描一股脑地显现了出来。苏哈身体猛地一抖，不小心撞在了 KDA 的身上。 对不起， 他和 KDA 同时说出来。 埃里克看着两个人心里明白，那里的每一个像素都是他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朋友。红发男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走过来轻握住苏哈的右手，慢慢地将他拽离控制台。 KDA 心下感激，转身继续检查半空中的影像，不如说是一座巨大的坟丘，无可名状的信号在他的回路里流来流去，化作一种名为压抑的感受。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胸口，那里并无心脏，这种肚子慌的感觉只是产生于大脑皮层。他理性地知道自己又一次被神经活动欺骗了，这就是人脑不利的一面吧，神经活动会影响机体，应该是这里。他锁定途中一条笔直的黑线，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。 KDA 将地面的细土冲离，卷起飞扬的橘墨沙尘暴，冲击的声音渐渐地停歇，黑黄色的沙尘后传来叮叮咚咚的敲击响，沙尘的颗粒很大，不一会儿就沉降下去。只见 KDA 正试着扒开一道斜开在地布满轰击凹坑的大金属板，他的手指强行插入在板和门框之间，似乎要发力。 不要这样， 艾利克高喊着冲入尚未散尽的沙网中，一把抱住了他的手臂。 不要啊哥哥，你的手。 仿佛心有灵犀， KDA 的回路里浮现出防空洞内的场景，他抬头看了艾利克一眼，焦急的眼神化作千言万语流入他的脑海。起身，他拉着艾利克一言不发走出了沙尘的笼体，左指尖已擦掉了表皮，露出银白的金属底色。他把红光刀刺入变形的金属门内，扭转、横移、割开，刀口是斜的，切下的块类似屋顶的金字塔形状，以免掉落进去砸伤里面的人，如果还有人的话。这一切苏哈都看在眼里， 他挺细心，圣城什么时候都需要这样的人，可是要走的注定留不下来。 苏哈在前，红发男紧随其后，艾利克与 KDA 最后进入洞中。临行时 KDA 特意的看了那个断口，竟有30多厘米厚，转回头来却一下子撞在了红发男宽阔的后背上。 苏哈小姐，你怎么不走了？ 阳光透进，细微照亮昏暗的通道，依稀可见彼岸有人影。苏哈拔腿奔过去，液压机构活动的响声激荡充斥了整个空间，脚步却迅速慢下来。衣着破烂的人稀稀散散地站着，并不多，极度苍白的皮肤上粘着血痂和泥印，显然是长期缺乏光照而黑色素不足。骨瘦如柴的身子仿佛轻轻一捏就会断裂，竟能数出皮下的根根肋骨。他们赤着脚，瑟缩，躲得很远。阴暗环境下，放大的瞳孔中一片漆黑，有怀内还抱着的婴儿，像一层薄皮包着的骷髅头，眼眶深陷。 是公主殿下吗？ 颤颤巍巍，不知道是谁在问，声音苍老而细弱，仿佛快要断掉的丝。苏哈双膝缓缓弯下，跪在地上，灰面罩打开，心酸的泪水，两年来的奔波艰苦，伴着十余载未曾有过的泪夺眶而出。 不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命运为什么这样对我？ 他金属双拳在地上疯了一般的猛烈轰击，声音震耳欲聋，大块碎渣崩向四处，泪水呈现滴在了地上。 难道一切辛苦牺牲那么多人，这么多年只换来这个结果吧？为什么，告诉我为什么。 他喉咙迅速嘶哑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 姐姐，你这样哭本来就是我上的声带会。 艾利克飞快地跑到苏哈身边，那群人也挪动脚步朝苏哈走过来，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喘着粗气， 却依旧缓慢。多少天没有吃过饱饭呢？多少天想过死亡呢？还有疾病、寒冷、潮湿、阴暗、恐惧。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们渐渐地将苏哈围在中间。 公主殿下，别这样，回来就好，我们不都还活着吗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 外面怎么样了？ 避难所已经没有能源了，我们早已不奢望门打开，您果真是神的使者。 光，看，那是光。 殿下，别哭了，你可是只流血不流泪的人呐。殿下，你可从未在我们面前哭过呀。 颤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涌入他的心海，沉甸甸的温暖。他慢慢地抬起头，正要用手抹去泪水，却发现身边的同胞们已经不是浊泪两行，那些痛苦的面庞却带着微笑，关切的话语里竟没有一丝颤抖，仿佛将自身的痛苦带给眼前的他是一种罪过。是啊，为了他们，苏哈孤独地在荒野上寻找两年，经历数不清的风霜雨雪和苦辣酸甜，全然是为了这些同胞们。苏哈冷静下来，微微地喘息着，平复激动的神经和起伏不定的胸口，慢慢地说出话。 你们在这里多久了？ 两个月零五天。 一直这样吗？给养呢？ 给养一直不够，大人每人每天30克口粮，孩子20克，都是生的。 水呢？ 有岩缝中渗漏的地下水，勉强够。 有没有生病的人？ 有很多很多受伤的人。 居民剩下多少？ 不到一成。 战士们呢？ 人群面面相觑，许久沉默，直到从角落里悄悄地传出一句话： 都牺牲了。 苏哈擦干眼泪，默默地数着，他忽然明白，活着的人只有在他眼前的这些了。他的头渐渐低下去，埋藏在众人的阴影之中，用手撑着地，双拳攥得嘎嘎直响，仿佛要将什么攥成碎片。在金属声中，他紧咬双齿，泪水止不住地又流了下来。 公主，别伤心，我们还活着，要活下去，为了证明给那些逝者，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牺牲不是一文不值的，我们就是他们。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能气馁呀！ 声音汇成一片，传入昏暗通道的深处，人群的安慰越来越多，苏哈的泪水反而更加止不住了。 敌人抛弃过几次？ 这似乎是他最后的问题，已经泣不成声。 只有一次。 地处原大教堂下残存的避难所，祈祷的人，四个防卫线在一瞬间被击垮，有能力的人和无能力的人瞬间被炸成碎片。佝偻的幸存者在前边带路，钢铁的脚步声跟在后面，众人渐行渐远，来到一个拱顶大厅之中。 到了，这里就是。 一个因极度营养不良而水肿的少年指着远处。黑暗的背景，仿佛置身于深海，抬头看不到顶，四顾望不到边。讽刺的是，这里的空间其实并不大，中央有一座发着微弱荧光的立柱，在光柱的一旁，静静地立着一个直径几米的金属桶，锈迹斑斑，滴水的声音从黑暗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。 是储藏粮食和水的货仓。 苏哈往立柱走去，一边走一边问。 却不知居民们都已经静悄悄地原地站定，不再前行，直到他的双目看到半微光半阴影中的桶内。老人失去四肢的左半身，伤口被粗糙针线缝合起来，隐隐露出一层薄薄的皮肤下跃动的心脏，半张脸都被战火烧去，此刻浸泡在桶内的培养液里勉强地活着，液体已经变色，泛起阵阵的怪味儿，已经变质许久未曾更换。他苍老枯瘦的脸露出水面，一口一口地努力呼吸着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8, 9, 7, 5, 7, and go to...